鄉山老師 有影響到啦， 鄉議局嗰班 影響到，一定影響到， 係幫佢圍噶嘛， 嗯， 幫佢圍飛啊。好啦，跟住你一個佔中嘅運動，要透過黑社會 去打擊啊， 嚟打擊我哋個運動，因為點解我哋正經人家好少見到黑社會啊嘛， 驚啊嘛會， 係嘛？佢班友仔咁兇噶嘛，大佬 啲掟豬雜喎、啊， 喂你確實點解黑社會而家由呢個地下秩序變成係地上？嘅一啲咁公開喺呢個 YouTube 裏面俾我哋食花生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咯，係咪嗱？呢個第一個原則。 我唔明點解連網台咧都即係個個都唔敢講嘅。 呢個係第二樣嘢啦，呢個就係第二個現象啦。即係如果分析問題嘅時候咧，要有結構嘅陣。你有冇發覺上海仔呢幾段 YouTube？ 我唔知三定四啦， 是但啦，睇過就知噶啦。 所有嘅大傳媒 冇報， 冇人敢報。 如果你記得前年咧，阿上海仔揚言要爆料，然之後著操日本咧，嗰陣時啲傳媒係跟得好足嘅，其實係。嗰陣時我記得咧，當日嚇、啊、就我直情係同阿夢紅大師做節目添，其實係佢都有跟進呢單嘢嘅，其實。咁但係你見到兩年啫，點解即係完全係冇人提都唔敢提咧？ 嗱，第一，所有大傳媒係冇人報。第二，我亦都唔覺得網台有多跟進喎。D 一百冇講， 冇嘅，冇人講過。 點解冇講？ 咁呢個我就唔知啦。呢、這個 正如啦、啊，我當上海仔有一半係吹水嘅、啊，有三成係當係呢一個嘅，即係話做乜人嘅，有兩成都好係事實。 嗯， 因為嗱，佢嗰啲嘢我哋唔係唔知嘅，包括我哋聽過即係報反霞姐嗰單嘢。 呢、這个唔系我年代，我就唔知啦。唔系，其实本身我真系唔知。 唔系呢个，唔系呢个，直情系我同事嘅大爆料嚟噶。系啊 ，exactly 啊， 咁近啊， 好近啊！我同事直情同我讲咗成个古仔俾我听啦。佢话佢大爆料就真系因为唔收东方系要佢哋攞多啲纸同苹果斗啊嘛，跟住就同佢讲啊嘛，喂唔可以退纸啊嘛，你攞咗就自己蚀啊嘛。 但系当时嘅情况系咪本身嗰个凶徒系想斩佢啰柚先啫？即系 我唔知上海仔讲乜嘢啦。总之喂，大佬佢斩人边会理咁多啫？一斩就死噶啦。 系 咪即系佢大爆料写得好冤枉啊嘛？仲要真系报社嘅主席嚟噶嘛？ 系 咁所以佢就系因为你真系打横嚟噶，大佬纸你要帮我攞去卖，你卖唔晒嘅就冇得退， 就谷销量 冇得退啊，冇得退啊。所以又因为佢搞一搞嘛，佢就唔退 了。所以你讲呢样嘢，喂，其实确实差佬系可以继续调查噶噃。 系啊，有证有据啊。 即系我系大老板嘅人，我梗系一定会将所有嘢都撇清关系啦。我假设系啫吓，我冇话系啊，我都唔系好信。 佢点名拉边两个人就嚟换。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你其实嗰两个负责去斩嗰两个僆仔。定系 大佬嚟嘅，叫啲僆仔去做 啦吓、啊，即系都 咪斩嗰啲拉到噶啦，应该 入晒罪噶啦 吓， 判咗终身监禁噶啦，已经 系啊， 系咪？喂，咁佢爆呢样嘢出嚟，喂，冇人可以全部 follow 噶、啊。嗱、嗯，我嘅重点系讲呢样吓，第二样嘢就系、是、你有冇发觉从来冇人咁点指名道姓咧？ 阿涛，你立法会议员就好啦喺度質問下公安局。 喂，點解？ 點解要叫佢動物先 生？喂，問保安局長啊，大佬。 喂，點解要叫嗱？第一叫方向部，第二叫動物先生。 動物先生係咪作出嚟？邊個？ 或者某老闆？ 係 邊個？大家驚成咁。喂，其實我哋自我審查緊喎，大哥。 屌，真係，即係你成。 唔係當然嗱，我最煩嘅一樣嘢係在於咩咧？就係你走嚟告誹謗啊。 係。OK。 因為點解咧？无论 Google 又好，好似系呢一个嘅维基都好咧，都俾佢告诽谤。 Google 就近啲啦 ，Google 就因为 咧， 高 登都俾佢告啦，叫佢将个网友个唔知咩 IP address 拎出嚟啦。 咁大镬 啊 ！Google 嗰个好少啲嘅 ，Google 嗰个咧就系话咧，嗱，因为我哋平时咧喺嗰个 Google Search 嗰度咧，我示范一次俾大家睇啦，系嘛？嗱，我示范冇嘢噶，唔系咩啦，呢个系 Google 系统嚟嘅。 OK， 系啦。好啦，你如果打东方，诶、欸，等先啊，好似唔系呢一个位喎、 啊， 我有嗰个关键词，诶、欸，冇咗啦。如果你话嗱，你之前打东方日报咧，咁就嗱，即系譬如你见到呢关键字啦、 啊， 马经足球啊，英文啊， 你打埋上海仔， 咁佢就唔系上海仔啊，佢惨咪惨在咧，佢系会出到一啲关键字咧，就系嗰啲咩白粉报啊，嗰啲咁样嘅字眼啊。